播一播《为了梦想》。即係情況，即係嚴重，遠遠超過大家想象嘅。即係有人喺某一笪地方啦，有啲人因為阿蘇士葉人往，俾人哋滴咗去幾日都未放翻嚟啊嘛！而家係， 嗯， 即係就係睇我點做。 明白。 咁 anyway， 即係我哋做我哋即係應份做嘅嘢嘅，即係咁樣樣係。 咁就係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。咁就係呢一個，即係我都話，即係 form two 嗰時我就讀一首詩嘅，即係呢個就係呢啲係叫吟，即係我而家講呢個就係即係呢一個寒月連江夜吟，平明松客坐山孤，洛陽親友語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 系呢个系唱诗嘅， 你咁叫吟，我先生教我吟。寒雨连江夜吟，平明送客坐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 明白。咁诶， 即系。